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今天是2021年8月23号星期一。 首先我们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阵雨，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0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有阵雨，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路况信息，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6.3，处于中度拥堵级别。明天是周二，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提示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首先关注，北京市今天下午发布雷电黄色预警， 北京市中风险地区清零，上海公布浦东机场5例本土确诊病例溯源结果。 京津冀三地热点首先关注，2021年北京市云上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 天津方面，街道购买服务用为民专项资金解决老旧小区难题。 河北方面，截止到7月底，河北10个快递重点项目运营投产。 国内其他，公安机关为群众异地办理居民身份证达到5000多万张。 国际电讯将会关注，塔利班筹备组建政府，七国集团拟议制裁。 德国连续5天新增确诊超7000例，人口最多州疫情趋紧。 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堡垒》第6集，商务楼宇当中的白领驿站，打造党群联系纽带。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今日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和防汛抗洪的消息。北京市气象局今天下午4点50分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6点钟到明天凌晨的2点，北京市大部分地区将会有雷阵雨天气，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地7到8级短时大风和冰雹，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此外，北京市防汛办提示，23号的傍晚至夜间，北京市有小到中雨，局地暴雨，并且伴有雷电、短时强降雨、7级左右阵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广大市民注意安全，出行及时避让积水路段，避免低洼地带及桥下停车，注意防范地质灾害，注意高空作业和户外广告盘等安全。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河北方面。河北省气象台今天晚上的5点27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将会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另外也是要提醒大家，在今天下午的5点34分，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廊坊、雄安新区、石家庄将会有8到9级的雷暴大风，局地可以达到10到11级，并且会伴有冰雹和短时的强降水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据中国天气网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8月23号的下午2点到24号的下午2点，黑龙江南部、吉林东南部、辽宁西南部、山西东部、河北北部和西部、北京、天津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至10级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另外，内蒙古的东南部、黑龙江中部、吉林北部以及东南部、辽宁的南部、河北的中北部和西部、北京、天津、山东东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上海、湖北等地的部分地区都将会有短时的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是20到60毫米，而局地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是午后至夜间。 记者从贵州省气象局了解到，22号的早上7点到23号的早上7点，贵州5县域出现了暴雨天气，习水、织金2县域出现大暴雨天气，最大的降雨量出现在习水县长安观测站点，达到了145.5毫米。经综合研判和重大天气会商，贵州省气象局已经启动了气象灾害暴雨4级的应急响应。 贵州省气象部门提醒，因为本轮强降雨天气过程累积雨量较大，所以易发短时强降水。各地各有关部门，特别是 B 级市受到地震灾害影响地区，要加强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城镇内涝、中小河流洪水、泥石流等灾害的防范，同时要加强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防范。 随着新一轮强降雨来袭，河南省气象台昨天的下午1点20分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下午4点55分继续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当天郑州市出现大雨局部暴雨，市气象局拉响红色预警，郑州市防汛办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 据了解，这次的河南降雨强度要弱于7月20号的强降雨过程。郑州市气象台已经在昨天晚上的8点10分解除了暴雨红色预警，而郑州市区的公交线路今天已经全部恢复运营，出租汽车以及网约车也都恢复运营。 继续来关注，辽宁省多个地区自19号以来出现了强降雨过程。截至昨天，降雨造成了辽宁1.49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达到了300公顷。受降水影响，辽东、辽南地区河流出现了涨水过程。全省共有4座水库超汛限水位，水利部门正利用泄洪设施进行泄洪。全省的受灾人口达到了14923人，农作物受灾面积300公顷，其中承灾面积180公顷。为有效应对强降雨，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对9个市县防办值班值守情况进行了抽查，要求做好防范工作。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从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重庆市22号起迎来了新一轮的强降雨天气，当地已经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而据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的监测，22号8点到23号8点，重庆的北碚、渝北、綦江等19个区县都出现了暴雨，其中长寿、丰都以及垫江等7个区县出现了大暴雨，最大的日降雨量出现在了巫溪县的文峰镇长沙村，达到了188毫米。 受强降雨影响，垫江桂溪河、巫溪梅溪河等33条中小河流出现了1至4米的涨水过程，巫溪县文峰镇出现内涝，部分低洼地带被淹，当地正组织人员全力抢险救灾，将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气象预报显示，23号到24号，重庆的强降雨天气仍然将会继续，中东部地区会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嘉陵江、衢江将会迎来过境洪水。为了应对区域性的暴雨和江河湖水的威胁，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目前发布了江河洪水、山洪灾害、自涝灾害4级预警，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区县部门要加强巡查值守，做好防范的应对工作。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接下来关注疫情。今天上午，北京市疾控中心发布通报，房山区沿村镇乐活家园社区由中风险降为低风险地区，截至目前北京市均为低风险地区。 此前，在8月4号的北京市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疾控中心发布关于调整风险等级的通报，北京市将昌平区龙泽园街道龙悦苑二区、房山区沿村镇乐活家园社区定为了中风险地区， 而在8月20号，昌平区龙泽园街道龙悦苑二区已经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今天，北京市疾控中心再度发布通报，按照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风险分级标准，经评估，房山区沿村镇乐活家园社区自8月23号起由中风险降为低风险地区。截至目前，北京市无新增中高风险地区，北京市均为低风险地区。 近日，全国多地都出现了本土疫情，北京也调整了入京政策，对进京车辆和人员严格检查。其中规定，中高风险地区人员暂不得入京。然而，天津一位货车司机却心存侥幸，企图借用同事的行程码截图进京，最终两人均被行政拘留。 天津一家货运公司要往北京进行货物运输，司机张某因为曾经到过河南郑州周边的疫情高风险地区，按照疫情的相关规定无法通过北京检查站的疫情核验。事发当晚，为进京送货，张某给同事石某拨打电话，希望可以通过用他的行程码截图应对检验，蒙混过关。司机石某持有正常的行程码，便将自己的行程码截图发给张某，两人以为一张截图就可以演示到过高风险地区的记录，但张某在北京检查站进行疫情检验时，被工作人员一眼识破，并及时通报给了北京警方。 警方也第一时间将张某控制，并且对其进行了行政拘留。天津公安北辰分局西堤头派出所接到协查线索之后，也连夜对藏在辖区内的石某展开侦查，并于第二天一早将其抓获。经过审讯，石某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最终呢，石某因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急状况下发布的禁令，被处以行政拘留5天的治安处罚。 继续来关注上海方面，今天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消息，经流行病学调查，8月20号、21号发布的5例本土确诊病例发病前14天内均无境内本土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以及密切接触者的接触史，均无境外和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均无相关的冷链物流暴露史。 经上海市疾控中心基因测序分析，并且经国家疾控中心确认，病例所感染的新冠病毒为德尔塔变异株，与近期我国其他本土确诊病例病毒同源性低。 经国家和上海市专家综合研判分析，浦东机场5例本土确诊病例的感染来源可以聚焦在暴露于境外输入病毒污染的人员或环境，个人存在防护疏忽而引发的感染。 继续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在北京时间今天，扬州市新冠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扬州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王劲松通报，8月22号0时至24时，扬州市无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那么截至到目前，扬州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568例，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经过专家评估，8月22号27名确诊患者都达到了出院标准，转到了定点医院进行康复，累计出院140例。 今天上午，扬州市新闻发布会上，针对封控小区管控措施由足不出楼栋调整为足不出小区，扬州市卫健委副主任王劲松提醒，疫情防控这根弦要时刻紧绷。 今天呢，扬州市也将会继续对邗江区的8个乡镇街道、广陵区的4个乡镇街道、经济技术开发区3个乡镇以及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平山乡生态科技新城全部区域集中隔离点，开展重点地区的重点人群核酸检测。 与此同时，今天起，扬州对主城区风控管理小区的管控措施进行了调整。具体来说，由足不出楼栋调整为足不出小区，小区居民可以分楼栋错时出户，但需戴好口罩，保持1米距离，不在小区内聚集，依然倡导非必要不出户，除工作人员外，非本小区的人员不得进入小区。 我们再来关注，从今天开始，离开南京不再需要查验核酸证明了。据南京发布的消息称，为了进一步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疫情防控要求，南京市调整了离宁、抵宁人员的健康管理工作。从今天开始，通过铁路、公路、水路等方式，离宁人员不再查验核酸检测证明。所在社区市全域为低风险地区的抵宁人员，凭借健康码、绿码，而且体温正常，就可以自由流动。 有中高风险地区所在社区市的低风险地区旅居史的抵宁人员，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流动，并主动向居住所在社区报告，做好7天健康监测。对不能提供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需要进行核酸检测，并且在检测结果出具前做好个人防护，在规定地点等候检测结果阴性方可流动。 另外呢，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抵宁人员，或与确诊病例有轨迹交叉的人员，均需要落实14天的集中隔离观察，并且按要求做好核酸检测。解除集中隔离观察之后，应该纳入到社区网格化管理，并且居家健康监测7天时间。期间呢，还要做好体温、症状等监测，开展核酸检测。 继续来关注，未来在家也能自测新冠病毒。近日，河南安徒生物承担的自测型新型冠状病毒抗原快速检测试剂条的研制项目，被列入了河南省科学技术厅第三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科研专攻项目，将开发一款集成型单人份自测试剂条产品，实现门诊、急诊、基层、药房、家庭自测等不同场景下的现场便捷测验。 下一步呢，河南省科技厅也将会积极推进各相关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企业以及创新平台开展协同攻关，推动各类平台和科技企业加快技术成果应用和转化，争取技术成果尽快应用到防控的一线，为疫情防控提供科技支撑。 以上是今天的今日头条，协同发展美好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一起关注三地热点。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接下来进入京津冀三地热点。首先我们来关注北京方面，今年8月23号，也就是今天到8月29号，是第31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主题为节能降碳绿色发展。今天上午9点，国家发改委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了2021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暨北京市节能宣传周线上启动仪式，开启云上节能宣传周。 本次节能宣传周期间，北京市将以线上形式为主，推出一批特色活动，包括发出减速倡议、发出反食品浪费倡议、开展 LED 灯家庭推广试点活动、开展小旧家电回收日活动，以及开展绿色创建交流研讨活动。其中 LED 灯家庭推广试点活动中，市发改委将再次与苏宁易购、京东电商合作，引导和鼓励更多的居民家庭使用 LED 灯，助力节能减排。小旧家电的回收日活动中，市发改委、市城市管理委计划继续开展约40个小区试点活动，将结合北京市疫情防控的相关要求，适时进入社区开展现场回收活动。 记者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13-5时期，北京市能源利用效率持续提升，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以较低的能源消耗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2020年，万元 GDP 能耗达到了0.21吨标准煤，始终保持全国省级地区的最好水平。 今天记者了解到，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已于8月18号顺利完成了海关备案手续，服贸会正式拉开了国际展品通关的序幕。作为和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并列的中国三大对外开放展会的平台之一，服贸会受到了全球广泛关注。北京海关主动对接服贸会承办单位北京市商务局和北京市国际服务贸易事务中心，提前了解了计划进展的展品情况，就展览的会备案、展品通关、检疫检验工作要求提供了政策宣讲和咨询服务。 据了解，首批来自日本的2021年服贸会国际展品预计将于近期向北京海关所属北京会展中心海关申报。此外，北京海关也将于展会期间派员进驻国家会议中心，在现场开展政策解读，针对展品通关、海关便利化措施等方面，为参展商提供咨询服务，扩大服贸会的影响力。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由商务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主题为数字开启未来，服务促进发展，将于9月2号到7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区举办。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近日，北京市人力社保局主动对接校外培训机构的转型发展需求，建立了面向教培人员就业服务的二加 N 工作机制。其中呢，二代表的是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和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N 则是代表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同时，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向全市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发出了教培行业人才专项服务季活动倡议书，倡议希望全市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迎难而上，勇于担当，为教培行业人才提供职场资讯推送、薪资查询、岗位推荐服务，促进供需有效对接。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可在自有平台开设专区专栏，与市级两级的人力资源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一起，共同为教培行业人才转业转岗提供优质的人力资源服务。 教培行业的求职者们可以通过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官网或者是前程无忧北京站这两个线上渠道参与并且查询岗位投递简历。目前呢，有9800多家企业提供的近90000个相关就业岗位已经纳入了教培行业人才的专项服务季。 今天起到8月25号，13亿元北京市政府专项债券将通过多家商业银行柜台市场公开发行。记者从工行北京市分行了解到，作为代售机构之一，个人、机构与企事业单位投资者可以通过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柜台和电子银行两种渠道进行购买。 这期专项债券呢，是2021年北京市首支面向社会公开发售的地方政府债，个人、机构和企事业单位投资者都可以购买。北京市地方政府债依托北京市政府的信用安全性高，风险评级为 3A 最高级别，能够有效保障投资者的资金安全，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和所得税，享受免税政策。投资的起点低，债券投资门槛仅为100元，也凸显出了惠民的特质。 根据北京市财政网站公示，本期专项债券的资金主要用于棚户区改造项目，债券期限为3年，票面利率为2.83%，利息按年支付，最后一年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除了工商银行，投资者还可以在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等银行购买。 接下来三地热点来关注天津方面。天津市南开区目前通过街道购买服务的方式，用好惠民专项资金，解决了老旧小区基金设施的维修、环境治理等难题，改善了居民的生活环境。具体情况我们也来听一下天津台记者带来的报道。 南开区向阳路街道平定里是1999年建成的老小区，由准物业管理，只提供日常扫保等服务，要维修楼道灯这些公共设施，只能居民们分摊费用，大伙往往意见不统一，而且出了问题都是现找维修人员，经常造成拖延不赶趟。为进一步加强旧楼区的长效管理，本市鼓励引入社会化公司实施服务。今年南开区将800多万旧楼维修资金直接下发到各街道，并与街道直接聘请企业长期服务。咸阳路街道工作人员走访了10多家企业，选出收费合理、服务优质的公司，负责对楼道灯和对讲门等设施的维修。而在调研中，还有居民们希望增加服务事项。 下水3天2夜往外冒，一跑冒啊就是好几天，就是上哪找我们也愁啊。 解决居民急难愁盼问题，街道重新梳理了全年支出项目，拿出14.4万元增加了污水井养管的服务。南开区委咸阳路街道工委书记徐庆敏介绍说， 我们也有一个服务群众专项经费，结合我们街的特点，匹配出一定的比例，解决这些群众因为基础设施造成的困难。我们的资金全部倾斜到老百姓当中。 同时对辖区54个小区逐一摸排，为1469个无阳管污水井建立台账，明确写入协议当中。阳管企业负责人宋家峰说， 定一年两次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大清掏，然后呢如果说期间呢这个有堵塞或者说有跑冒的情况，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来解决这个问题。 老旧小区停车难已经困扰了有车一族多时，解决起来难度不小，但在天津市河西区马场街，社区企业多方协调，深挖资源潜力，让解决停车难问题有了希望。来听天津台记者带来的报道。 文静里社区位于河西区滨友道与文静里交口南面，共有107个楼门，1526户居民。这个社区建成于上世纪90年代，没有地下车位，地上空间也十分有限。两位居民说， 特别难，根本就没有停车位置。 他就是停在别人车的后边，别人出不来了，影响别人出行了。 由于车位紧张，人们想出了各种占位的办法，破旧自行车、隔离墩、装修用的铁桶等等，社区环境也因此杂乱不堪。文静里的停车缺口究竟有多大？文静里社区居委会党委书记张博说，他们去年底对小区停车现状做过一次摸底，仅文静里40到79门停车缺口就达到了一半以上。 满打满算一共有210个车位，加起来啊500多辆车，你怎么停怎么运作也没戏。 车辆严重饱和，如何解决停车难题呢？张博在马场街的协调下联系上了恒基广场经营者，双方仔细商量后决定，商场让出部分车位给居民，来帮助解决停车难题。天津渤海恒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尹广利说， 我们给社区研究的方案呢，大的方向是满足周围居民的夜间停车，比如说7点之后到转天的10点之前呢，会有一些空车位出来，可以满足居民这段时间他回家的需求。具体的数量呢，我们跟社区呢交流的是要尝试的一点点放，让社区一点点得到缓解。 三地热点，我们来关注河北方面。自8月7号至今，河北石家庄市已经陆续向社会发布了3个批次的烂尾楼项目整治方案，明确了时间表和线路图。与此同时，石家庄市还依法打击了房地产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那么截止到目前，整治方案当中所涉及的烂尾楼项目推进情况如何？整治烂尾楼和打击房地产领域的违法犯罪又会给河北省的楼市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来听一下河北台带来的报道。 石家庄市公布的3个批次烂尾楼项目整治方案共涉及28个房产项目，分别位于省会市内4个主城区，高新区、鹿泉区、栾城区、高邑县、灵寿县、暂黄县。8月21号，记者走访被整治烂尾楼项目之一，省会友谊大街与石通路交叉口的春天里项目时发现，这里已经复工建设，建筑主体已经封顶，外部装修已经完成，但小区路面还是泥地。石家庄市发布的第3批房地产烂尾楼项目整治方案要求，春天里项目今年11月主体完工，明年1月竣工验收，明年3月底前交付使用。按照记者看到的现场施工进度，实现目标指日可待。为了强力推进烂尾楼项目整治工作，石家庄全市政法机关近期还持续加大对房地产领域违法犯罪行为的查处惩治力度。石家庄市各级法院也将对涉及房地产领域的犯罪重拳出击，严厉惩处。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李京涛， 对涉及房地产领域的犯罪，我们建立了绿色通道，起诉到法院的案件，我们将尽快审查立案，尽快开庭审理，依法作出裁判。对此类案件，执行部门提前介入，对相关的财产情况进行了解，一旦裁判生效，尽快执行变现，返还人民群众。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河北方面。记者从河北省邮政管理局了解到，自国家邮政局与河北省人民政府签订推进河北快递产业聚集发展的战略合作协议以来，河北积极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大力推进协议重点项目落地。截至今年七月底，已有11个项目竣工，10个项目运营投产，7个项目在建，3个项目待建，累计投资近80亿元，进地超过了3500亩，从业人员达到了1.27万人。 随着协议重点项目逐步运营投产，河北邮政业在疏解非首都功能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目前呢，河北已经吸引了原北京圆通、韵达、申通、百世等分拨中心入驻到河北廊坊、保定等市，总计占地85万平方米，承担了进出京快件的集散功能。2020年，经以上分拨中心的中转，发到北京的快件达到了2.1亿件，占到北京投递量的6.71%；由北京发往全国的快件0.65亿件，占到北京业务量的2.71%。 随着协议重点项目稳步推进，河北快递枢纽功能不断优化，网络结构逐步完善，聚集效应更加的明显提高，行业发展的迅猛态势进一步持续。2020年，河北省快递业务量由全国第七位跃升至第五位，快递业务量、业务收入增幅均居全国第一位。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记者从北京市委宣传部了解到，截至到目前，北京市实体书店已经达到了2055家，较2020年底增加了61家，万人拥有实体书店数量超过了0.8个，一区一书城成为了标配，超过1000平方米的综合书城已经达到了46家，而其中5000平米以上特大型的综合书城6家，商场书店111家，校园书店55家，园区书店达到了144家。 为推动实体书店行业发展，北京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文件。2016年以来，共安排扶持资金达到了2.58亿元。扶持实体书店900余家次，扶持方式上由奖励优秀实体书店调整为房屋租金补贴、创新经营模式、多业态融合发展奖励和政府购买服务，扶持对象上由重点扶持大型书城转为重点扶持特色书店和社区书店，活动采购上开展了政府购买服务工作，对与阅读相关的文化活动成本予以了补助。 记者今天从工商银行北京分行了解到，近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在东城区政府和实施主体的配合下，实现了故宫周边院落申请式退租以及恢复性修建项目的首笔贷款发放，因此成为首家支持东城区老城保护城市更新项目的商业银行。 故宫作为首都历史文化的精髓所系，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重要的区位优势，但其周边胡同的院落房屋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时光的打磨，整体风貌杂乱，建筑的结构破旧，基础设施落后，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故宫周边院落申请式退租及恢复性修建项目今年3月启动，项目涉及了41个院落、270户居民，采取了货币补偿方式进行退租。项目在恢复历史风貌、支补城市功能、提升当地业态的同时，还将改善周边居民的居住条件。 截至到目前，工行北京分行已经审批了城市更新项目20多个，累计金额已经达到了300亿元，涵盖了核心区老城保护、老旧厂房改造、产业园区的更新以及老旧楼宇更新等多个城市更新类型。 自八月初北京市开展礼让斑马线行动至今，记者发现，经过半个多月的交警现场执法和自11号开始的电子眼拍摄处罚，以及大量宣传活动的推动，目前北京市礼让斑马线效果非常显著。不过，记者也注意到，部分被交警现场处罚的司机尚对道交法存在理解误区。交警再次提醒，车辆让行时必须停车，减速后缓慢前行，一点一点向前挤，同样不被视为礼让，一样要罚款200元，记3分。停车让行与路口遇到停止禁令标志的效果是一样的，必须停稳了车才算守法，只减速不停车就属于交通违法。 另外，今天高德地图发布了全新 DIY 地图功能，用户可以绘制属于自己的地图，自主来标记多个位置点，并且创建定制路线。高德地图在调研时发现，在很多场景之下，人们对于个性化的地点有很强的标记、消费以及分享的诉求。比如组织自驾游的时候，可以把规划好的路线提前发到群里，朋友们可以直接看到路线行程、途经点以及景色照片等信息。而在外卖平台配送管理时，也可以用高德的 DIY 地图标记生僻的楼号、小区出入口、修车点等等，方便骑手共享。 用户使用最新版高德地图，点击下方消息标签页，即可以看到我的 DIY 地图入口，点击标记位置，就可以在地图中随意选择地点添加，还可以填写个性化的名称、描述、图片和标记颜色等。 DIY 地图支持多人共建，用户通过主流社交平台也可以非常方便地分享给好友。关注 3D 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3D 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接下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油价。根据国家发改委的通知，今天晚间的12点开始将会下调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汽油下调250元，柴油下调245元，折合每升89号汽油下调0.18元，92号0.20元，而95号0.21元，0号柴油0.21元。以油箱容量50升的普通私家车来计算，那么这次调价之后，车主们加满一箱油将会少花10元左右。 继续来关注，记者23号从公安部了解到，全国公安机关持续推进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各项工作，不断推出惠企利民新举措，累计为群众异地办理居民身份证达到了5000余万张。 公安机关改革公安行政许可审批方式，在全国范围取消了公安机关典当特种行业许可，对旅馆业、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许可实行了告知承诺。截止到今年上半年，已经通过这种方式审批旅馆经营单位2.92万家。全面压缩行政审批事项的审批时限，网吧信息网络安全审核等审核时限普遍缩短在了5天以上。 公安部加强移动应用程序非法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监管，会同有关部门联合开展 APP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专项整理户工作，依法查处了 APP 不履行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保护义务行为，累计下架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 APP 达到了1100余款。 另外呢，各地公安机关也推行了户口迁移一站式办理，全面实施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挂失申报以及丢失招领制度。各地公安机关就近设立了居民身份证跨省异地受理点2.6万个，设立了挂失申报以及丢失招领窗口3.8万个，累计为群众异地办理居民身份证达到了5000余万张。不但延伸了车驾管的服务触角，驾驶证全国通考、机动车全国通验全面落地，车驾管窗口改革累计已经惠及了8亿多人次。 记者今天从中国银联了解到，当前各地新能源车主可以在全国特来电、新兴充电、国家电网等运营商的超过40万个公用充电桩使用云闪付 APP 支付。云闪付 APP 在市场现有的新能源充电桩的受理覆盖率已经突破了60%。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截止到今年五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580万辆，约占全球新能源汽车总量的50%。伴随新能源汽车的普及，汽车充电市场持续增长。而据了解，即日起到12月31号，充电使用云闪付 APP 支付，车主还可以享受最高立减10元，或者是支付返券等优惠。此外，车主用户也可以前往云闪付 APP 车主生活板块，体验无感停车、无感加油以及 ETC 等更多特色的车主服务。 2021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23号在重庆开幕，有600多家企业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参加展览，集中展现了智能化发展新成果。2021年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以“智能化为经济赋能，为生活添彩”为主题，期间将举办6场论坛、5场大赛和100余场发布活动。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阿富汗媒体22号报道，塔利班正在首都喀布尔筹办一场高级别的会谈，旨在与阿各方政治力量协商组建包容性政府。西方国家仍在忙于从阿富汗撤人。英国政府证实，七国集团定于24号举行领导人线上会议，讨论阿富汗局势。消息人士说，除了讨论如何确保安全撤离，英方还将会推动其他成员国考虑对塔利班施以新的制裁。 塔利班分管政治事务的领导人巴拉达尔17号离开多哈，抵达阿富汗南部城市塔利班创建地坎大哈，21号转往喀布尔，准备与各方人士讨论组建政府事宜。塔利班高级成员艾哈迈舍拉瓦西克先前证实，塔利班没有组建临时政府或过渡政府的计划，将直接组建一个阿富汗各方能够接受的包容性政府。 英国首相约翰逊22号说，七国集团领导人将于24号举行线上会谈，讨论阿富汗局势。白宫方面确认，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参加。路透社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英国政府官员和一名西方国家外交官为消息源报道，英方认为，一旦认定塔利班侵犯人权或允许阿富汗成为极端组织的温床，七国集团应该考虑对他实施经济制裁。 当地时间23号，德国联邦国防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阿富汗喀布尔机场发生了枪战，交战双方为阿富汗警卫人员和不明身份的袭击者。德国联邦国防军的声明表示，枪战发生在喀布尔的机场北门，在这场战斗中，一名阿富汗警卫人员被打死，另有3人受伤。美国和德国军队也参与了这场战斗，声明没有说明死者是否为阿富汗塔利班人员。声明还称，没有德国联邦国防军的士兵受伤。 东京残奥会开幕式即将于8月24号拉开帷幕。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组委会23号宣布，东京残奥会的相关人员新增13例新冠确诊病例。奥组委23号表示，在与东京残奥会相关的新冠检测时，他们发现13人呈阳性反应。 据报道，新增的13名新冠感染者中，有1名感染者的新冠的海外赴日运动员，由于目前仍在14天的隔离期中，暂未进入选手村。剩余的12人中，海外赴日者有5人，在残奥村居住的与代表团相关的有3人，东京残奥会相关人士1人，残奥会的业务委托人员1人。自12号开始发表东京残奥会相关人员感染记录以来，共计有144人感染新冠肺炎。 再来关注美国方面，美国新冠肺炎疫情严重，累计确诊病例超过了3767万例，死亡超过62.8万例。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等方面21号更新的数据，美国七天日均新增确诊病例比之前的七天增加了11%，七天日均新增死亡病例增加幅度达到了34%，至少6个州的重症监护床位使用率超过了90%。另外，在俄勒冈州，全州重症监护室几乎满员，已经有确诊患者未等到床位就死亡。 以色列卫生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60岁以及以上人群接种辉瑞疫苗加强针后，保护效果明显好于接种2剂疫苗后。路透社援引数据报道，相比接种2剂疫苗10天后的整体保护效果，以色列60岁及以上人群接种加强针10天后的整体保护效果高4倍，就防止重症和住院病例而言，效果好5到6倍。 以色列7月30号开始为年满60岁的人群接种加强针，8月19号将会加强针接种对象扩大至了40岁及以上人群，同时建议教师、医护人员、孕妇以及养老院工作人员全体接种加强针。接种加强针的人员必须已经完成了2剂疫苗接种，至少5个月时间。路透社22号报道的数据显示，以色列大约930万人口当中，迄今已经超过540万人已经接种了2剂疫苗，而将近150万人已经接种了加强针。 德国疾控机构22号公布的新增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人数为7050例，这是该国连续第5日单日新增突破7000。当天，德国人口总量第一的北威州新冠发病率指数升至99.2，远超全国平均水平54.5。近一周以来，德国的疫情出现了自7月初以来最严重的反弹。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日前警告称，德国已经正式进入了第4波疫情。 针对德国当前疫情的反弹态势，德国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当天表示，根据目前已有的信息，德国将会能够避免对已经完全接种疫苗和已感染新冠后痊愈的人再度实施普遍性的封城措施。这意味着餐馆和商铺今年冬天也能够继续开门营业。 据报道，欧洲国家第二季度的经济形势发出了积极的信号。截至目前，欧盟统计局的官方数据都表明，欧洲经济发展趋势劲头强劲。其中，希腊2021年的经济走势积极，旅游业收入可能会达到2019年收入的60%。 但在8月份的一项新调查当中，认为未来几个月内欧洲经济将会进一步复苏的美国银行基金经理甚至不到半数，这一比例与6月份相比有所下降。另外，有19%的受访人认为德尔塔毒株是经济复苏当中最大的风险。目前，整个欧洲的疫苗接种速率已经放缓，其中希腊8月的疫苗接种率和1个月以前相比下降了1半。与此同时下，希腊需要192天才能够达到80%的疫苗覆盖率。 埃及政府准备23号起关闭埃及边境连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唯一通道拉法口岸。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言人博祖姆22号晚发布声明，这一控制加沙的政治和军事组织收到埃及方面通知，拉法口岸明天起将双向关闭。 据美国田纳西州警方22号通报，该州中部的暴雨目前已经引发洪水，造成死亡人数升至22人，另外有超过20人失踪。当天，该州的汉弗莱斯县警方向当地媒体通报，继此前一天确认了10名遇难者之后，洪水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又增加了12人，死者当中包括儿童和老年人。另外，据汉弗莱斯县的首府维弗利市的公共安全部门统计，截至到当地时间22号下午的6点45分，仍然有25人失踪。 日本一项调查显示，44.7%的受调查日本大学生认为受新冠疫情影响生活不充实。据日本共同社22号报道，日本全国大学生合作社协会联合会7月5号到19号对245所高校的7637名大学生展开了线上调查，得出了上述结论。结果显示，与2020年秋季相比，本次调查中因疫情蔓延，人际交流减少，进而导致生活不充实的学生占比增加了将近20个百分点。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于新冠疫情扩大导致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